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7集剑红。 人无信不立，这规矩是蔡林亲自提出的，现在出尔反尔，难道蔡大人在官场上也是如此作风吗？一旦势头不对，立刻就能改规矩？ 之前蔡林说， 广文堂可没有特意为某人而开的先河，挑战的人说什么规矩就什么规矩。怎么，堂堂大将军的女儿也是这样的胆小鼠辈吗？ 他的话还犹在耳边，如今沈庙就原物奉还，直打的蔡大人脸上清脆作响，直堵的蔡林哑口无言。 规矩是你们定的，如今也是你们不干的，红口白牙一张嘴，怎样都成吗？明启的大人都是如此？ 他话语锋利，毫不留情地就将事情往大了说，蔡大人的冷汗顿时就下来了。官场上那么多同僚，今日在场的有他的亲故，自然也有他的劲敌。沈庙这番话落在有心之人耳中，谁知道会拿出来做什么文章？更何况此处还有皇家人，一个不好引来皇室的猜忌，更别说是蔡玲了，就是整个蔡家他也会跟着遭殃。 沈家小姐说得不错。 说话的却是玉亲王，他古怪地冲沈庙笑了笑，说道， 蔡大人，蔡公子自己立的规矩自然要自己来完成。 玉亲王何时会好心地替人解围帮腔啊？此话一出，顿时众人的目光就朝沈庙投来，其中各种意味，有了然的，亦有轻视的。周王和靖王对视一眼，靖王叹道， 连王叔都开口了，或许我们会多个年轻的王嫂啊。 周王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摇摇头不说话了。玉亲王已经发话，蔡大人就算再有什么不满，此刻也万万不敢反驳了。他心中虽然惊怒，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， 是下官思虑不周。 蔡大人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地瞪了一眼蔡林，转身走了。蔡林眼睁睁地瞧着父亲离开，心中也不是不急。他本来觉得沈庙大约也只是嘴巴上厉害，可是对上沈庙那双清澈的眼眸，心中就不由得有些发寒。他像是一只不动声色的野兽，明明看着是一个还未长成的小姑娘，怎生那感觉那么吓人呢？他压低声音说道， 你若伤了我，蔡家必定饶不了你。 这也算是威胁了。蔡林现在也是骑虎难下，沈庙那箭术若是射偏了一分，他的这条小命也就不保了。他与好友狩猎的时候，也曾见过箭射偏的时候射进猎物的眼睛或者屁股，总归不是一箭毙命，猎物挣扎的模样可真是惨烈。难道自己如今就是那待宰的羔羊吗？他这般威胁，只希望沈庙下手之分寸一点，轻轻拉拉弓，做做样子便罢了。他再次低声道， 若你这次识相，日后我便不在广文堂寻你麻烦。 沈庙轻轻挑眉，抬眼看着他。蔡玲神色紧张，生怕他不答应似的。可惜这样的人他上辈子见得多了，不过是欺软怕硬，如今是怕了所以松口。一旦今日之事过去，蔡玲必然又会如从前一般，甚至还会因为落了面子伺机报复。就像是丛林中的一只刚离了窝的狗獾，以为自己在丛林中称霸了，遇上凶猛的狼便变了脸色。可是等日后有机会，这只狗獾还是会想法子来跃跃欲试。可惜呀，他沈庙从来就不是什么狼，他是老虎，要怎样 令这只狗獾永远不敢再次上前招惹，那就是一口咬断他的脖子，让他永远永远都不敢起挑衅之心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之前我问过你，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吗？你方才的剑术已经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，现在这个问题到我面前了，你想听听我的回答吗？沈妙小脸光洁如玉，微微尚且带着幼嫩，仿佛春日生长的幼芽，可怜可爱，可是话语却凶残得令人心悸。我敢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转身走到射击的台上去了。蔡玲怔怔地立在原地，直到校验的考官叫他的名字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全场的众人都瞧着他，目光中尽是看好戏的神色。他的目光远远地落在女卷席上粉衣少女的身上，沈月正与身边人说着什么，并未朝台上瞧一眼。他忽地有些失落，便觉得自己此刻的举动更加让人厌弃了。本就是他挑起的，现在焉有退缩的道理？若是输给了一介女子，怕是蔡家也要在京城沦为笑柄了。更何况还有沈月在台下看着，若是他出丑，日后还怎么面对沈月呢？一个小小的女子说的那般可怕，莫非她还敢真的杀人不成？就算立了生死状，杀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清楚的事情。想通这一点，蔡玲便在心中为自己鼓劲儿，故作平静地走到三丈外的白杏外头，将草果子放在头顶上。众人瞧瞧他，又瞧瞧沈妙，总觉得有些奇怪的感觉。远处谢景行开口道， 你猜重是不重？ 当然不重。 苏明峰瞪着他， 且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胆子敢射伤蔡玲，就算他敢，他有这能耐吗？闺阁女子习武本就少，再者沈妙这人，你在定京就该知道他什么都不会。 谢景行低低一笑， 未必。 你莫非又要与我赌一局？ 何必多此一举，我都已经看到结局了。 苏明峰习惯了好友凡事说一点的神秘，便道， 哦，什么几句？ 谢景行懒懒地说道， 你输。 沈月看着台上的沈妙，无端的心都揪紧，他小声地问陈若秋， 娘，他会射伤蔡公子吗？ 自然不会。 陈若秋看着自己女儿今日也是被沈妙弄得有些魔怔了，不由得心中叹气，想着到底是年轻了一些呀，还沉不住气。他道， 哪里就有那么容易就射中了？我听你大伯说过，那拉弓也是要力气的，你五妹妹平日里就在府中何时拉过弓射过箭呢？怕是将那弓拉开就已经费尽了力气，你便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五妹妹只是闹着玩呢。 沈妙真的是闹着玩吗？自然不是，她提手搭箭拉弓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流畅的像是早已练习过千百回，没有娇滴滴的拉不住手，亦没有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做，动作规整的不得了，让人毫不怀疑她是熟练的弓箭手。下一刻，离弦之箭带着满身杀意朝着蔡玲奔去，全场安静下来。在极度的寂静中，掉在地上的箭矢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而箭头尚且带着一点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